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，大家 好 大家好。今天有些变化是吗？ 有些变化。宋主委就 在途中， 咁我哋讲噶啦。咁本来今日有嘉宾，咁嘉宾咧就搞错咗时间，我搞错咗时间，我俾咗时间，咁所以咧就本来第一、第二次就嘉宾讲嘢嘅，咁而家就变咗第三次咧，由我哋就变咗第一次，第三次咧先至轮到阿厨房佬嚟炒餸。 好啊，咩呢句啦？ 其实应该要咁样安排先最好嘅，嘉宾我哋压轴噶嘛。 系啦，系啦， 冇错， 系啦。 但系咧嗱，经验所谈咧。第一次先多人聽啊！屌， 係 咁先撲街啊！ 咁我哋而家壓住多人聽咧，今次睇下 啦。第二、第三 再係啊！好啦，咁我哋開始啦。咁啊，第一個題目咧，但係未開始之前啊，大家等等我先啦。 啊，係啲動作喎，而家 唔好意思啊， 你講多聊先。你話 有牌嘅喎、 啊。我整翻個嗱，點解咧？嗱，因為咧，我哋一集咧就阿謝工咧就鬧啊， 臭閪 係咁啊！啲人咧 鬧阿謝林鄭 嗰集咧就請。喺 YouTube 好似人留言嘅，咁有個人就留言啦，四個 animal， 咁突然淨係開我名，明明四個人都你鬧曬四個人噶，點解淨係鬧張三？張三人渣大劑啦！唉嗱，係咪點錯相嗱？我衰嗱，擺定噶啦，我係張三啊嗱，講粗口唔係啊！ 咁你要指住揾個字咧，指住呢個謝公， 謝四， 粗口謝公， 謝老四呢個啫。 嗱，呢個有人有少少機心先得嘅， 唔係都係咁講啦。闹闹还闹唔紧要嘅，但系都系七啊七个七咧，货金系要俾嘅。咁好睇完之后唔捻俾咧，就烂春袋嘅，系啦。 好，我哋第一个要讲咧就系、是、我哋有个星学嘅资讯嘅。咁大家嗱，我哋睇睇我哋嘅荧幕先。 系 嗱，咁咧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赴台星学。咁有個所謂聯合分發嘅，咁一個咧就係會根據公開試成績，就好似 DSE 啊嗰啲啊嗰啲去分發嘅。咁嗱，當然大家睇到啦，上面有個香港學歷 DSE、ALE 啊、CE 啊呢啲啊，都唔知咩啦 ，SAT 啊呢啲學 A level。咁呢啲咧就係同埋呢個科技大學二年制。嗱，呢個所謂二年制咩咧？就係話你喺香港讀完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之後。咁咧就可以咧去台灣一啲科技大學裏面咧，就係讀個二年制。咁其實所謂二年制，等於插班大三，咁啊去到嗰邊咧讀兩年讀大三、大四咁樣。咁呢個咧就叫二年制，唔係話二年就完成，唔係話嗰個學制咧得二年，得兩年嘅啫，同我哋普通大學四年唔同。嗱，呢個咧係話等於插班大三去讀嘅。咁咧線上填報，即係你咧首先咧就係、是、個網上嗰度咧就係、是、填表先嘅，就係2月10號即係開始咗㗎啦，到3月21號開始啊，即係截止呢個填表嘅。咁大家填完表之後咧，按佢嘅指示將所需文件列印出嚟，同埋咧你應該咧有啲係譬如有啲學歷證件咧，就一齊咧就攞去。尖沙咀海防大廈嘅七樓海防服務基金就交件嘅， 海華服務基金 係啦。嗱咁咧，依個咧 海防道 係啦。咁我哋咧就都會咧就聽日啦，我聽日啦就擺喺我哋天天南嘅我哋面個臉書上面啦。咁有咩問題一樣啦 ？PM 謝工 係啦，揾我 係啦，係啦， 冇錯。 好，咁就呢個星學資料咧就講完啦。咁咧就跟住到謝工係咪有啲嘢講啦？ 嗱咁明晚10点咧就有一個特別節目啊，咁啊何容興同呢個黃文偉啊一個專訪， 係興哥，興哥講波。好，我哋係咪有張相咧？係，如果點解唔見你嘅？ 我特登唔出現啦， 影相嗰個。 唔係，我自己影咗張單頭，咁我又唔好意思自己擺自己張相。 嗱，咁其實咧即係咁嘅，我就 點解啲不和嘅其實心裏邊 係啊，其實咧佢就自己咧攝張埋去影咗先嘅佢就啊，但係咧。好咗有人識咗，影到宋玉文個兄弟宋玉網，所以就唔好意思擺上嚟。 哦，就係嗰張相啦，我以為我自己老花嚇死我真 係。嗱，咁一個節目咧，其實即係大家即係要睇下，因為阿偉哥黃文偉咧，佢係第一次上呢一個網台。 講嘢嘅 節目， 係啦係啦。咁啊，依個興哥講波咧，咁大家嘅要聽啦。咁依一集咧，興哥咧就請佢老友黃文偉，咁佢相識都50年嘅啦。咁咧就大家傾下講下波啊咁樣。系，咁咧就听晚10点， 听晚10点系啦，咁啊大家留意啦啊，咁啊嗱，咁啊其实我哋陆续仲有一啲即系呢个 球坛嘅 名宿， 系啦， 就继续会请翻嚟嘅， 系，咁啊心目中咧就有当年嘅一代中锋啊，阿陈兆基啦， 伟哥有冇啊？ 伟哥咪嚟喺度， 伟哥啊，钟楚维啊， 钟楚维啊，钟楚维诶。就未知啊，咁就暫時咧都係以我哋中華民國嘅代表隊嘅成員先，咁咧就 張子代都可能會揾到嘅， 係啊，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揾到阿莫牛阿華叔啊，或者華，即係如果請到嚟真係犀利啦。不過我諗有機會細啲啦。阿華叔咧就即係除咗球場之外咧，佢就唔多中意應酬嘅，即係踢完波佢都即刻走嘅，係啦。咁大家咧呢個節目記住睇到最後喎。啊、因為有啲即係留翻八卦嘢咧，我就喺留喺最後問嘅。咁大家記住，唔好 話最緊要睇就係因為咧呢一集咧，就係張三同阿台長主持嘅。 咁、哦、要啦， 其實我同阿老宋咧就兩個咧就係即 係 我嗱我陣間我唔識波啊，咪所以我唔識講。老宋又話：屌咁得四支啲胎夾咪。 我一再得咗落去啦！ 屌你，佢哋四个夹飘晒啦，咁出嚟话俾阿宋生听，喂，得四支夹咪啫，咁我唔做啦。 嗱，所以啦，我醒目啦，影相我即刻坐咗埋先，啊，呢个就摄位成功啦。 所以咧系有啲不和嘅。 系啊，如果唔系，点解我会冻个牌度啊？好，我哋翻翻嚟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嗱，咁啊，我哋言归正传啦，嘉宾就一阵间先至到啦，咁、我哋先喂讲下啦。嗱，民进党当年就即系向呢个当权者呢、這个国民党咧争取呢个反台权咧，即系话咧台湾人有权翻台湾啊，因为嗰阵时有啲政治犯流亡喺 外嘅， 譬如喺美国啊、日本啊嗰啲咧，就佢唔可以翻台湾啊，因为咁变咗咧、就嗰时党外身份咧就话咁啊，话屌啲台湾人一定要翻台湾啊，咁啊结果就即系当然喺呢、這个。經國先生晚年亦都成過台灣嘅四會都開放啦，咁所以咧，台灣人開能夠翻台灣啊，即係你憑住本中華民國護照，你就能夠翻翻台灣咧，呢個係成功爭取啊，即係佢哋真係。 咁嗱，依個咧就嗱，我哋或者可以睇咗張相先啦。好，我哋睇張相先。好啦，咁一個咧就係喺大概係92年度啦，咁咧就呢個民進黨當時民進黨成立嘅啦，咁咧就喺呢個圖呢個當時仲係叫中正機場裏面咧就派嘅傳單，咁咧大家睇下上面啊，最上面台灣人李登輝做總統，海外台灣人不能回家，大大隻字，台灣人有權回自己的家，咁呢個咧係大家所見到咧成張咧係一個係海報嚟嘅嚇，一張傳單。咁咧就大概係93年度咧，就係喺依個中正機場92度啊嚇，就喺中正機場度派嘅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咁一班警察咧就係抬住一個人啦。咁點解會女警咧？因為被抬嘅一位女士啊，陳婉珍啊，咁就係一個係即係爭取台獨嘅一個意見分子啦嚇。咁咧，咁同我哋今日所講嘅題目有乜嘢關係呢？嗱，因為台灣人有權回自己的家，係當日民進黨去極力爭取嘅，極爭取嘅。好啦，但係今時今日，我哋台灣人做總統咁耐啦，而家小英係台灣人做總統啦，啊，又唔係話所謂外省人做總統啦。好啦，我哋依然有一班台灣人翻唔到台灣。不能回家嘅喎，咁係乜嘢緣故咧？阿謝官講緊啦。 嗱，咁啊，就因為咧有班台灣人咧，即係喺呢個武漢啦，係咪？係。 或者我翻嚟我哋呢個畫面，呢、這個畫面先。 經商又好，讀書又好，喺嗰邊即係一啲幹部又好啦，或者啲家眷又好啦。 所以 我真係有個朋友嘅，有個朋友嘅屋企人。翻咗去武漢探親，翻唔到嚟。 咁有啲係旅遊嘅嚇，突然間封城咁走唔甩嚇，咁所以咧就即係滯留喺嗰邊咧就嗱，據聞咧就有成千幾人啊。咁啊，第一批247人咧，咁我哋上一集 已經講啦，已經走咗啦， 已經翻咗嚟台灣。咁而家就剩翻990幾人咧，就喺度 waiting list 啊。 好啦，咁 有 waiting 冇啲事啊？ 咁點解佢哋翻唔到咧？咁因為台灣就第一，佢就話喂，因為第一批裏面你違反嗰個所謂名單啊，因為本來係244個嘅。咁你而家後來突然間加多三個啦，我哋上一集都解釋過啦，呢三個點解即係點解會無啦啦加三個落去？陸委會係知，但係出面吹風就話陸委會係完全唔知道，嚟到先知道。咁所以咧就話咁樣啊，就下不為例啊，以後即係暫時就唔好翻嚟住。嗱，咁我已經講咗啦，因為呢二百幾人翻咗嚟之後咧，佢所安排嗰啲所謂隔離嘅中心咧係爆曬棚。 嗯， 根本就是容納不到再新的人嚟，所以咧佢就要用一些辦法去阻撓而家新的呢，仲喂九百幾人。好啦，而家用咩理由呢？就話呢九百幾人裏邊咧，有很多根本就不是在武漢裏邊嘅，即係唔係武漢裏邊嘅台灣人，是在外邊嗰啲周圍走，然後咧就知道有呢個消息咧，就特登走嚟武漢。即黐飲黐食啦嚇， 咁都有嘅， 即佢哋咁嘅講法啦。咁所以就亦都有啲台灣嘅醫生就聯署啦，佢話：喂，屌你唔好俾佢哋，即係唔好俾呢班人翻嚟啊！第一你會將啲病毒會帶翻嚟台灣啊，即係影響我哋嘅社區爆發諸如此類。咁其實而家成個古仔就係講落去咧，就咁當然大陸已經講啦，佢話：喂，呢個話俾人，我哋已經係即係集結咗咯。即係只要你哋同意嘅話，我哋分五班機就可以飛過嚟台灣噶啦。咁台灣嗰邊就話唔得，暫時唔會接受。 嗱，咁咧其實咧就今次嘅陸委會咧，陳明通咧，咁其實就話我即係要讚一讚佢嘅。咁佢都其實咧佢都係都幾接受，就係話呢班台灣人咧係應該要翻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喺即係就好似阿元秋啦，即係再上禮拜嚇咁啊，講完唔應該封關，咁啊佢啲黨友咧，咁啊跟住十一點鐘就話就爭取要封關咁樣。咁陳明通咧就開完呢個記者招待會，就話咧呢班係台即係武漢呢班人咧係有權翻嚟台灣嘅。嚇咁咧就結果第二日咧就依個防疫中心就話咧佢哋唔可以翻嚟咁樣， 因為裏面都好多理由啦。 即係其實如果即係陸委會咁講得，即係講緊個法律個權利上，佢當然有權啦。 係 係啦，咁只不過係防疫中心覺得喺個防疫工作裡面就唔能夠容許啦。 而家咧阿蘇貞昌咧就嘅講法係點樣咧？係有四點要求，咁我照讀一讀啦嚇。第一，接下來任何包機必須以臨時出差到大陸長期服藥，年長年幼的人民優先。嚇，呢個講優先唔係必然。第二，檢疫優先，落實上機前人員檢驗。咁其實依個好易做嘅啫，係咪啊？第三，對方應事先提供名單供台灣確認，不能再像首班包機一樣關機倉前才提出，咁呢個其實就有啲 問題。上次我哋講過啦。 係啦，咁啊兩三個鐘頭前個名單先即係去睇到，咁但係佢都核實到，即係有夠時間係俾佢核實個依班人係唔係真係合資，即係咪台灣人，係咪可以翻，有冇權翻台灣嘅？最重要係第四點，包機要政府對政府協磋商，不許任何中間人居中處理。好，問題在於度啦。請問而家我哋中華民國政府點樣同大陸政府？ 渠道喺邊度啊？ 係啦， 係啊， 你官方渠政府對政府，你過往嘅渠道喺邊度？ 嗱呢樣嘢咧，我自己會咁樣睇法。嗱頭三項咧，我都覺得係荒謬嘅。OK， 呢啲唔使講噶，呢啲即係 佢頭三樣其實佢可以，我哋可以做得到嘅。 嗱頭三樣咧，即係之前上個星期我哋都咁講過，因為個名單咧係得你陸委會同意先上機嘅，亦都係事先有批准嘅。OK， 咁第四點咧就係話所謂政府對政府嘅單位，老實講啊，即係以今時今日大陸對呢個台灣嘅政策，好多時我哋成好多集我哋咁講過啦，只係只讀不回。好多時都係咁，而家居中喺度划船緊咧，就而家做緊啲所謂國民外交嘅所謂台商，大陸嘅台商協會嗰啲人咧就喺度大家喺度奔走，咁然之後咧透過呢一個咧即係國台辦啊咁啊同呢個陸委會溝通，嗱咁唔知算唔算叫做政府同政府？ 係啦，因為你就算你話 咁就唔算啦。 你海基會、海協會，其實依個都唔係政府同 政府 㗎， 民間㗎， 你都民間㗎。好啦，咁請問阿蘇院長，你兩岸政府 兩岸政府幾時是政府與政府有 即係要六委會對國台辦咯？ 係 咁過運有冇啊？ 冇， 從來冇，從來冇咁做過。 咁你即係話依班人就永遠都唔使翻嚟，因為前三岸做得到嘅， 唔係即係你話中共喺呢件事裡面玩政治其實同樣地，你都係玩緊政治噶嘛。 係啦， 你覺得你玩緊政治？ 唔係，其實應該咁講啦。嗱，共匪玩政治 就 不嬲都玩 噶啦，係啊。 咁你係咪因為共匪玩政治，所以呢九百幾人可唔翻嚟先？ 係啦，即 係 好似 個問題喺呢度啫嘛。 宋主委上一次講啦，就係話阿龍少講啦，就係話係政治凌駕咗我哋依一 人道、 人道， 即係或者國民啊，國民嘅平嘅安全啊， 仲有嗱，仲有嗱，呢班台灣醫生裏邊提出有一點要求咧，即係你可以話佢啱，可以話佢唔啱都得嘅。佢話名單係由呢度呢邊移好咗。交俾你，你就根據台灣呢邊移好名單咧，俾個相機，就唔係由你大陸俾台灣個名單，就由我哋哦。你俾咗九百幾萬名單，我唔緊要，我喺呢九百幾人裏邊，我查核實咗咧邊啲優先，然後咧我俾個名單你嗱，呢一扎人咧就可以相機，然後嗰啲慢慢跟次序去，即係你可以話佢合理，可以話合理，但係你個問題唔係話一個月一班機啊嘛。三日里面飞够晒，你使乜理佢优先唔优先？点都系三日啫嘛，大佬，系嘛？ 即系要啲行政程序出嚟， 即系你要制造一啲啊！我系一个中华民国独立国家，只要展现有冇咁样，即系大家玩政治咯。 嗱，呢班咧，我唔知道佢呢班所谓呢班医护人员咧，系咪即系挺六或者系？ 系挺六噶啦，屌！ 屌有个六型嘅立委一齐去做抗议噶。 嗰、那个情况就系话，喂，佢系中华民国国民。他就有權回嚟， 係啦，你唔好話去喺疫區就唔俾翻嚟。 嗱，甚至乎有好多人批評又，喂，嗰啲係六配嚟啊，嗰啲六配嘅仔女啊，咁佢唔係未有呢個中華民國國籍啊，咁。 唔係，嗱，我想 即係要更正一下啦， 我想係啦，冇錯，一句更正，六配呢兩個字，香港人你要明白，六配呢個字唔撚等於係叫大陸人，六配係意思係話。這個人是跟台灣人結婚的配偶，他是完全是符合可以過去台灣的， 已經有很多是其實這班等等即是 起碼有居留證先啦， 已經有依親居留，只是等緊攞我香港所謂三粒星的， 不是有些 是其實他已經符合了個住舊，他不攞或者怎都好 未攞， 但總之他是完全是中華合法中華民國的國民的 最離譜一樣嘢， 即係我覺得唔好撚標籤人哋呢個字，跟住然後咧佢嘅死同活咧同你無關。 仲有一樣最離譜嘅陳時中又講咗，即係嗰班咁嘅即係所謂六配子女，唔係六配子女啊，依啲係台灣人嘅子女嚟噶。六配嘅子女點為之六配啊？佢同台灣人結咗婚啊嘛，咁佢子女點樣嚟噶？佢另外又同啲其他啲大陸佬生啊！ 呢啲咪就係中華民國國籍嘅仔女嚟噶，咁佢係有權係依親翻嚟住噶。 嚇咁咧，佢就阿陳時中咧就講啦，佢當日冇揀到依、這個中華民國護照嘅護籍，你就要承擔後果，你有你自己做出嘅選擇，你要承擔後果。一個問題，好多係話。在大陸長期工作、長期做嘢，係未有時間翻去台灣辦。同埋依班人，佢確確實實係台灣人嘅台灣，因為中華民國國民嘅子女嚟。 我有補充少少，大陸人，我假設個大陸女人同台灣人結婚，然後咧佢係可以過去台灣啦，咁啊申請咗一個叫居留證啦。佢同一般香港澳嘅居民結婚，即係佢同台灣人結婚咧，係唔同嘅。即係香港人或者港澳人咧，係只係一年裏面住滿十一個月咧，即係有二百幾日啦，三百唔知幾日，咁咧就可以攞到嗰、那個 一年裏面啦，就連住居留最多唔可以嚟境三十日， 攞到國民身份證啦。但係六配咧， 六年 嘅，所以即係如果你頭先講得啱啦，如果佢老公係喺大陸繼續工作緊。而跟住，然後佢點可能翻到嚟去台灣定居 住一個人住 啊？移居台灣，跟住然後喺嗰度住六年咧？ 除非佢嫁咗過嚟台灣， 啊，跟住個老公在台灣生活六年，咁佢就攞呢個中華民國護照啫， 係啦， 係咪先？如果個老公繼續在大陸嗰度做嘢，唔通佢一個自己一個人飛翻嚟台灣住六年咧？ 嗱，同埋帶埋仔， 咪荒謬咯。 喺法律上咧，呢班人呢個六倍，即係呢個即係唔好標籤佢六倍就一定大陸人就撲街嚇。呢個六倍同埋佢嘅小朋友係幾時都可以隨時隨地可以翻台灣？ 嗱，依個咧。陳明通在記者招待會上面是公開承認這班人有資格在台灣居留的、啊、所以我就說陳明通在這件事情上面、就是、當然他有無力的地方或者做得不足的地方，但起碼就是真、就是、為這班人爭取他應有權利，陳明通 是有做到事、就是、做不到。 所以這些這樣的所謂解釋呢就其實就是掩飾、是吧？你說喂我不夠地方去檢疫，喂，老老实实啦， 去到咪得咯。 唔系呢个佢都佢， 你咪再谂。 佢都冇讲话自己有冇，佢都冇讲话自己有冇地方检疫。我系觉得 系有去里面有。 嗱，而家提过，即系二百几人。 我都觉得唔好喺呢件事情里面去标签某一类人，去歧视某一类人。 系， 我觉得呢个系好大问题嘅一个最唔好嘅就系将人 或者啦，讲少少啦，有后继嘅。嗱，咁或者讲句即系讲少少，即系差少少。咁人就话咧，即系呢班人抵死。你自邊個嘅自己去大陸噶？嗱，咁有問題，有一班人咧，咁喺出嗰度做嘢啊，係咪啊？咁有啲人咧諗有人咧就其實買咗1月25號飛機，咁其實成個一月咧喺武漢裏面係唔知道有咁大件事噶，佢係唔知噶。好啦，有啲人咧哦過年我買機票，哦但係有啲23號，有啲係可能係啊我遲兩日先翻嚟啦，都係買機票翻嚟，誒、哎、封城唔准出唔准入，好啦。咁咧喺應該琴日前日咧，就有人去咗依個係抗議陸委會抗議啦，咁就即係爭取台灣要回家啦，嚇、啊、就好似幾十年前民進黨去抗議一樣。好啦，咁喺大陸嗰班人點，即係喺武漢嗰班台灣人點樣咧？我諗到辦法啦。你武漢而家由於武漢嘅人翻唔到去台灣啊嘛，因為封咗城啊嘛，咁佢哋同武漢的市台辦講，你特事特辦放我去其他縣市、其他省市，你俾我去上海，俾我去北京，我由喺上海翻台灣，由北京翻台灣， 早散咗。 喺、哎、原來咁樣可以嘅喎， 可以 喺台灣就冇得唔俾入嘅喎。咁、你台灣你蘇貞昌，你行政院搞咁多嘢做乜嘢咧？是不是 再搞两搞就封鸠晒佢咯，所有飞机唔俾你咯，喺大陆嘅机全部唔俾你咯，咁就扑街啦。咁就200万台湾人就被困喺大陆啦，嗰时就唔系武汉啦，台人在大陆被困。 系啦，咁我就譬如，咁如果佢哋经澳门走咧， 香港都可以噶， 都咪 香港你香港要 14日啊嘛， 香港14日啦， 都系途径嚟噶嘛。 啊，咁你仲系或者有啲我香港我住多14日，我再翻去再14日，我最多咁样嘅啫。 即时转机就唔使留喺香港隔离14日啦。 好似个转机都要， 转机唔使。 好啦，喂， 好系啦，嗱，所以一个咧，嗱，所以就喺呢件事情上面啦，即系苏贞昌行政院啦。啊，咁唔知呢個肯定阿小英都有份參與。總之，小英政府喺呢件事情同佢哋嘅前輩30幾年前、40年前爭取嘅嘢，台灣人有權回台灣，你點再對得住呢班你哋嘅前輩咧？ 嗱呢、這個即係一則係咁咧，二則就係話即係而家香港啲民主派、泛民主派就爭取咧，就鑽石公主號嗰啲人咧就嗱一聲翻嚟香港嘅同事。 而家泛民係真、啊、泛民係爭取要上去武漢佔香港嘅人嚟。但係我唔明點解香港人喺小英嘅時候，佢唔去接佢自己嘅台灣人，你哋拍爛手掌。 冇、啊、錯、啊。 但係而家香港政府唔去武漢接香港人嘅時候，你又真係拍爛手掌嘅喎，其實你哋個道理放喺邊撚度咧？ 係啊， 你啲標準喺邊度咧？咁即係拜託呢班朋友，泛民嘅朋友，唔該，係嘛？你哋支持小英政府嘅時候咧，就亦都咧就為呢班台灣人咧。 好啦，嗱，我哋講另外一單小英嘅嘢啦。嗱，咁我哋講太多啦喺度。 記得㗎啦。 嗱，咁啊，口罩喺台灣就已經列為呢個戰略嘅物資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政府就收購嗱。理應是收購了全台灣所有的口罩製造商， 它叫徵用 啊，即係當係啦，徵用又好，收購好啦。 咁所有即係話所有口罩製造商所製造嘅口罩咧，由政府統一收購，然後統一分配，啱唔啱？ 講就咁樣講， 係嘛？呢個戰略物資啊嘛，好啦， 即係大陸一樣啦。 台灣你有八十間呢一類咁樣嘅口罩嘅牌照啊，即係嗱，實際上係66間。即係剩翻嗰14間咧，係譬如話神市啊、全家呢啲係有執照而冇廠嘅， 即係攞咗生產執照。 咁所以實際上咧係66間咧，佢係可以製造，佢係攞咗經濟部攞執照啦，衞福部攞咗執照啦，咁所以佢哋有權生產呢啲有關於衞生福利呢一類咁樣嘅一啲產品。 即係實質就係生產商。 係啦，佢都有廠嘅。咁好啦。咁小英政府咧，只系收購咗29間，66減29即係幾多？ 就係37， 就有37間冇收購嘅。點解呢37間冇收購咧？ 好啦，冇收購唔就 好啦。咁啊，三重市咧有一間，咁佢又話：屌，全部啲人喺出邊周圍搶口罩，搶唔到。咁啲人知道喂，屌你啲喂你做口罩喎，屌你咩？點解你唔賣啊？咁佢又開倉派米啦，咁啊開倉咧就賣$5一個， 係啦， 冚家產俾人檢舉，話佢 抬價添， 話佢囤積，然後就抬價。 嗱，等先，謝公$5一個嘛嚟講， 係 $5一個咧。是平過行政院蘇貞昌一直以嚟$8、$6、$8、$6呢兩個咧， 咁 $5都係 後來跌到$5，咁佢而家即刻佢即係話而家你喺健保嘅藥局裏面所買到$5一個，同呢條友賣$5個咧係嗰個價錢一樣嘅。當然你話喂，屌你啲生產商，你冇理由賣咁貴啊，係嘛？你都係賣貴咗。冇錯，但係個價錢佢冇高過你政府規定個價錢啊嘛。 冇 同埋喺呢個即係資本社會裏面咧，其實你賣幾高都可以嘅喎。 好啦，嗱，好啦，你我當㗎，呢個正撲街嚟嘅，屌你乜 奸商 係奸商嚟嘅。喂，而家問緊點解呢37間你唔去徵用埋佢咧？ 係冇發個徵用令，而家變咗咧，佢一路喺度生產嗱，人哋間廠。一路喺度做緊，生產緊嘅。咁你一片，你又唔徵用，咁人哋係咪賣啊？你唔徵用，人哋梗係諗住，喂，你都唔會用到我貨啦。 我又唔俾賣出口喎，咁先攞命喎。 一直都係講緊，其實民進黨喺呢件事嘅操作裏面咧，係養緊自己人嘅肥羊。 我係口罩製造廠，你唔嗱，我本來就係我賣出去，我出口又好，賣翻本省又好，係嘛？我都係賣嘅。咁你而家徵用咗。嗰扎嘅，咁我呢扎都要出貨噶，大佬唔係我養扎工人，我嗰啲物料做完出嚟做咩啊？咁我都要賣噶，因為你係徵用咗我，好啦。 但你一賣就話你奸商， 捉噶，唔係唔知話啊，淨捉噶。 淨捉， 好啦。咁啲記者就問經濟部咯，佢喂有幾十間你冇去徵用喎？佢話我哋夠口罩啊，冚家親 夠口罩， 咁撚樣都得噶喎， 一個星期兩片你話夠口罩？ 我哋夠口罩咪啊，咁所以嗰啲唔使徵收咯。 咁你唔徵收，你唔俾人哋買。 你唔撚徵收，你唔俾人做生意啊嘛！撲街，你話調得翻轉啦，我唔俾你做生意啊！ 所以呢啲一般蚵仔煎咧係唔撚識嘅。 佢冇深入研究。 咁其實咧，依個咧唔係第一單嘅啦，而係第二單嚟噶。第一單乜嘢咧？有一間藥房，咁佢自己入口咗一大批咁嘅口罩嘅。咁佢咧開倉賣。即刻被人拉啦，因為咧嗰邊就政府又話配給又成啊嘛，佢即刻被人拉，話囤積。咁佢話乜的囤積嘅定義係乜嘢先？我即入口一嚟到我鋪，我即刻賣喎，啊倉都未入過，咁又叫囤積？你囤積嘅定義係乜嘢先？好啦，咁就即係政府即係好多政府嘅即係手法都係點樣啦？即刻挖佢啲。抽屎出嚟， 喺 依間鋪，嗱依間鋪咧，啊依個老細咧，啊 幾舊 年前年咧就真係賣啲違禁藥啊咁樣就話出嚟，喂咁同佢依一單嘢無關噶嘛，咁人哋嗰啲口罩你又冇話禁止人哋賣，你又唔去徵用人哋啊，即係你起碼都個成本價同人哋買翻，又冇喎，人哋攞嚟賣。 總之咧，台灣咧。而家咧，小英政府解決唔到嘅嘢咧，就全部咧就揾網軍去解決噶啦。 嗱，網軍點解決咧？林網軍咁講， 我就留翻下一集，下一節翻嚟先講啦。 好啦，我哋下一節講。